最近美国陆续向南朝鲜投入核攻击手段。前不久，美国把12架 F-16 战斗轰炸机部署在乌山美国空军基地。仅在7月13号一天里，也就有驻日美军的爱国者导弹炮队机动部署到南朝鲜全罗北道群山，超大型核潜艇俄亥俄号驶进了釜山港。